我国咸津北道北部救灾会战连日取得成就。参加会宁市救灾战斗的朝鲜人民军军人在短暂的时间里完成了近1800套两三层住宅平房的基础挖掘任务后，进入基础混凝土浇灌工程已突破了 90% 界限。而稳城郡展开军民协同作战，一同推进数百套两三层住宅墙壁砌筑工程。参加延社郡救灾战斗的咸津北道突击队员们结束1100多套住房基础混凝土浇灌工程后，进入了墙壁砌筑工程。参加茂山郡救灾战斗的黎明大街建设突击队陆海运省旅在动工十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三层住宅楼骨架工程，并加紧进行外墙幕墙工程。